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35集。 韩渊养大的这心魔嘴有点贱，冷眼旁观地看着程前不熟练地摆弄那铃铛，他无事生非地开口道， 你倒是一时也放心不下他。小师兄，你想不想知道朱雀塔里大师兄的心魔是什么？ 我知道。 程前面不改色，韩渊眉间一抖，脸上细微的恶意变成了明明白白的惊诧。他默无声息地打量程前片刻。 那你知道自己的八字命格吗？ 程前没应声，看起来毫无兴趣。 你和童儒一样，是薄情又冷淡的非生命。你们这种人最适合修炼，天性坚韧，情观又比别人少开一窍，最易摒除杂念。若是顺从机缘，能成大事。 童儒成了什么大事？在王爷谷里烂成一堆骨头吗？ 哼。情关少一窍，只是修行中不易被外物打扰，又不是真没有爱憎喜怒，谁让他纵情忘身，自己看不破的。对于你们所谓的大道，门派算什么？师徒算什么？人情算什么？想成大道者还被这些牵绊，他走火入魔不冤。若是他能看破三生秘境，没准现在早就飞升上界了。 铃铛里的十方阵很复杂，程前一时有些看不懂。旁边还有一个韩渊喋喋不休，他顿时手痒，想跟那货再打一架。 你不好好修你的大道，难不成也要重蹈他的覆辙？ 我乐意。 那你还装模作样的修什么仙，练什么道？我看你是自甘堕落。 好歹我没有什么事都让心魔说了算。 那你别着急啊，若你把持不住失了元阳，看你心里生不生杂念。 你这些魔修简直已经龌龊成了日常。 韩渊难得将他说的哑口无言一词，变本加厉。 人家男女修士结侣双修，至少合了阴阳调和，不算纵欲。你和大师兄又算什么呢？ 韩渊忽然眯细了眼。 哦，还是你已经心生杂念，想尝尝大师兄的滋味了。 这心魔版本的韩渊此言一出，如愿以偿的又挨了揍。他也不还手，被揍一顿好像还很欢喜，让人怀疑此人方才之所以出言不逊，就是为了找揍。程前动手的时候很是恼羞成怒，不但是韩渊嘴里不干不净，还因为他真的被韩渊三言两语挑起了心魔谷里的回忆。随即强行压下奇念，神识在铃铛中翻了个底朝天，一把拎起鼻青脸肿的韩渊，同时粗暴地用手中铃铛撕开了周遭翻离屏障，两人转瞬到了严征明那边。刚一落地，正看见严征明面无表情地将一个魔修钉在了地上，剑气直入内府，直接让他元神无处可逃，飞剑的血花四溢落在了他前襟与脸颊上。感觉到阵法中有异动，他蓦地转过头，逼人的杀意未退。程前一愣，感觉自己的心剧烈地鼓噪了起来。一见程前，严征明飞快地眨了一下眼睛，那双眼睛里弥漫的剑气没得散了。他诧异地看了看姹紫嫣红的韩渊， 怎么回事？ 程前在口干舌燥中微微定了定神，将见了大师兄就开始装死的韩渊丢在一边，简单说了说经过。严征明默不作声地听完，便摘下了扳指，掰开那面的镜子。从进入十方阵到此时可能还不到一个时辰，两排蜡烛几乎已经灭了一半。程前偷偷看了他一眼，一方面心里有些痒， 一方面又觉得养得十分不尊重，正在尴尬，不知道怎么将邪念压下去，只好变本加厉地记恨起韩渊。突然，严正明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突然背过了身去。程潜回过神来，以为有什么问题，忙清了清嗓子。 怎么？ 便见严正明从怀中摸出了一块雪白的手帕，对着扳指上的镜子将脸上的血迹细细擦去了。十方镇外，一天一宿过去，终于只剩下了一黑一白两根蜡烛。就在倒数第二根蜡烛灭了的时候，水坑突然一把抓住了李云的胳膊，尖尖的指甲掐进了李云的肉里。李云心里也狠狠地哆嗦了一下，可是在师妹面前他愣是没敢表现出来，只故作笃定地说： 哎呀，没什么，水坑，你想想，他们刚进去的时候肯定是一对一，用不了多久，下手最快的修士和魔修最有可能互相遇到一起。我猜小贤和师兄他们很快就能碰上此师弟了，说不定他们已经有操纵阵法的东西了呢。 他话音没落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只见一群修士站了起来，一同往一个方向望去。一队飞马当空而降，一圈天眼处打扮的修士簇拥着一辆飞马车。只见那拉车的飞马个个戴着纯金头面，车身上锦缎绣的九龙好像行将冲破布面飞升而出，而此物绝不仅仅是装饰。隔着老远，李云竟已经感觉到了那上面与真龙旗如出一辙的气息。水坑闻声望去， 那是什么人？好像很有钱。 老师在石戒子里坐着。 李云一抬手将他的头按了下去，片刻后他又说道： 大概是天眼处理收网的来了。可是九龙难道是皇帝老儿家的人？ 说话间，那车队如同成了云梯，转眼便到了面前。尤良皱起眉，在众人窃窃私语中走上前去，对为首一人说道： 玄黄师叔，我和吴师兄奉掌门之命前来太阴山布阵阻截魔龙含渊。师叔您…… 尤良顿了顿，看了一眼那九龙马车。 您与三王爷前来是掌门有什么指示吗？ 那名叫玄黄的中年修士从飞马背上居高临下地看了尤良一眼。 你师兄同我说过，剑修要一心一意清净修行，门派里琐事太多，恐耽误你前程。我看他说的对呀。尤良，你今日便谢印吧。我知道有几个海外游历的大能剑修，改日不妨带你去见识见识，指不定还有师徒缘分呢。 尤良脸色一变： 让路。什么血誓不血誓，和一群魔头顶血誓，你们也不怕传出去让人嗤笑吗？来人，统统给我拿下。 他说话间，天上竟有无数黑点聚集，一大群巨鹰转瞬飞到了近前。 呀，妖，不对，不是妖兄。 什么？ 水坑皱了皱眉。 这些鹰只不过是凡鸟，不是我妖族中人，恐怕是被人硬灌了丹药催成妖修的。他们未曾经过修行，灵智不开，稍一训练就是听话的畜生。 巨鹰神兵天将似的盘旋在了众修士上空，一只竟有小马那么大，领头一只张口便喷出一股火焰，竟与水坑的三昧真火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火焰落地顿成一片火海，好几个魔修猝不及防，竟被烧得很是狼狈。其中一个来不及逃窜，一沾上那火光，周身的魔气竟都沸腾了起来。不过片刻，已经变成了一锅糊肉。 可那归根到底不过是一只凡鸟，怎耐得住三昧真火？ 水坑的后腰突然绷直了。 不对，它吐出来的不是火，是妖丹。 巨鹰这一口怒火烧了个动地惊天，自己的下场却一点也不威风。他极其惨烈地抬头尖鸣一声，周身皮肉如弹指间被抽干了，迅速干瘪了下去。被那身固执的不肯收缩的大骨架一撑，活生生地裂了个皮开肉绽。再一看， 那鸟露在外面的骨头已经化成了石头，与皮肉分得干干净净，色泽暗沉，露出了森森的死气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咒，还没死透已经先僵了。两人多长的翅膀收不回去，他重重地砸在地上，死不瞑目。这些巨鹰宛如昙花，一生只灿烂这么一次，用全部的生命力浇灌了一颗着火的内丹，再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赶来送死。他们纵然只是灵智未开的畜生，难道就不知贪生怕死吗？总有些时候，这世界让人感觉到强权便是公理。水坑的眼角狠狠地跳了起来，那些翻飞的羽毛刺得他眼睛生疼。然而他刚一动，李云便怒喝道： 冲动什么？坐下。 水坑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孤注无援。 为什么我不能呼风唤雨将这些恶人都清理了呢？可我若真那么厉害，所有人都怕我，好像也没什么好的。要么像四师兄那样干脆变成一个恶人，要么像那个顾岛主一样，别人都憋着要害我。 水坑游历人间百余年，头一次生出了些许索然无味的心。十界子外，玄黄嘴角微微一提： 很好，朕开吧。 他话音未落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山河变色，整个太阴山的天仿佛被黑帆遮住了，浓云漫步，周遭几座大山隆隆而起，山顶上站满了手举黑帆的人，他们同时跺脚发出一声大喝，竟仿如天降之兵，一时间让人不敢直视。呵，群鹰在滚滚的黑帆下密密麻麻地盘旋，片刻后又缓缓地向两边让开，只见众人头顶黑帆撤去，一面巨大的镜子笼罩在头顶，当空影影绰绰，仿佛将千江山水全部映照其中，甚至如海市蜃楼一样倒映起了模模糊糊的人影，镜面上陡然射出一道光，兜头将那十方阵整个笼罩了进去。 我听说那魔龙进去了，十方阵一封，他也不必出来了。来人，不化古阵，多不过七七四十九天，管他魔龙魔凤，都让他化成一颗丹药。 玄黄师叔，我吴师兄还在里面，我派门规，非掌门令不得残杀同门。你， 尤良脸色大变，玄黄矜持地冲他笑了一下。 师侄啊，你说的一点也没错，既然知道就快过来拜见你的新掌门吧。吴长天办事不力，还泄露我天眼天机，论罪当诛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